仇又涌上眉际，为什么情儿痴迷，为什么泪儿是罪，如今人比黄花，为谁憔悴，为谁憔悴。只是你悄悄